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难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9日周五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这个晚上很特别，首先虽然默默不能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但是你会在第三时段迎来飞行嘉宾。 我的翅膀努力也飞不到想去的地方，你说我们来唱歌好吗？唱到阳光拍手轻红了脸颊，当恋人不懂得我的希望，努力也想不开心闷的发慌，你说我们去看花好吗？看到风头发跳起了舞吧， 问题，你为什么那么快乐？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在此时此刻听到了一档老节目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快乐？究竟这一周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儿，或者你身边有 谁让你开心。 太深情算不算可怜，倒不如对自己好些，反正到头来依旧是我一个人在消遣。别社交，别热衷表现，别担心这份孤单无解，反正寂寞的人总在夜里狂欢。我早就已经明白孤独是场狂欢，我们说散就散却找不到答案，昼夜思绪混乱，能不能有个期盼。可是都与我无关，把神经都丢个干净，在今晚只有坏习惯，反正寂寞的人总该互相取暖。我早就已经明白孤独是场狂欢，说散就散更找不到答案，心事两两三三能不能有个人管。你们都无比热爱夜幕后的狂欢，在凌晨时相爱，天亮后就离散，多么浪漫，可是都与我无关。或许我慢慢不再抗拒，慢慢难接受陌生呼吸，或许谁都能做理想型，无所谓感情。或许我爱上他的狂欢，爱上了讨厌的坏习惯，或许你觉得我这样子反而勇。答案，我不贪婪，只想夜夜都有人作伴。你慢慢教我习惯夜幕后的狂欢，在凌晨时相爱，天亮后就离散，多么浪漫，只是有一点不安。多么浪漫，浪漫到与我无关。 这首歌的名字叫《狂欢》。星期五的晚上，或许有人真的去好好的放松一下，去狂欢。可是听着徐秉龙在歌里面所唱的，似乎不是那么高兴的狂欢，也可能是在狂欢之后的落寞。所以我们可能更喜欢平静的快乐，能够稳定的持久发生的快乐，就像夜夜夜夜收音机里都会传来你喜欢的歌。刚刚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又看到了很多老朋友，反正星期五不管默默来不来，他们是一定会来的。如果你周一到周四都没有时间去和他们打个招呼的话，和气氛组的他们 say 个 hello 的话，那今天晚上可以稍微晚一点睡，去看一看年轻人们他们在聊天室里都在干什么说什么。谢谢一周以来哈对男左女右相当相当热度不减的听友，这其中魔头一家一道杠的听友，他说每天晚上的男左女右一想起，哇，就会快乐呀。这感觉就好像是朋友之间的默契。其实每当看到聊天室当中我播出的某一首歌有朋友喜欢，这何尝不是我夜晚的快乐。 你终究占据了我的心房，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疯狂，因为你我不再白眼，想着你让我更 更加勇敢。你说你害怕曾经受过的伤，过去发生的情节让你迷惘，害怕重演在你身上，却不让你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怨你的，我会慢慢等等上线的铃声，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慢慢等，当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等着。失去了方向，或许我没资格说什么，但我知道我会怨你的，我会慢慢等等上线的铃声，慢慢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慢慢等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慢慢等等上线的铃声，慢慢等到我都睡着了，耐心等只为了心动那一刻。慢慢等等红灯变绿灯，慢慢等你突然觉得冷，我会握着温暖袋在这里等着。 两个小时四个时段，从第一年到第十四年，反正我们有时间就是慢慢等等有缘的听友。嘿，如果我们是第十四年在2021年刚刚相识的朋友，那要特别介绍一下，明年2022年我们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依然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而对于很多老朋友而言，他们会自动生成在晚上9点，在过往时光里可是一档点歌节目啊。那如果我出现在这里在晚上9点，对你而言又是一个特别的夜晚，有一份特别的祝福要送给某人的话，发一个悄悄话，我来帮助你。下面这首歌呢就要送给周先生，来自你亲爱的太太，他想对你说，以后的以后，希望每一个日子我们都能彼此依赖，彼此信任，更是对方心灵的港湾，同时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我能想到最快乐最浪漫的事情，就是我和你一起相守到老。 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 了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 虽然是一首在电台的点歌节目中被放了快有860遍的歌了，但我依然每一次在放送这首歌的时候，都能够体会到这一份浪漫和一对恋人之间那种幸福的感觉又强烈了一些。我轻轻地拍了一下在聊天室中的淡似春风，刚刚这首歌呢，就是他送给他的周先生的最浪漫的事。在星期五的晚上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听广播，会不会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如果你也想在此刻拍一拍老主播，拍一拍一档听了很多年的节目，来一点默契，要一点锦鲤的话，都可以到聊天室当中告诉我此刻你为什么想把这份祝福送给他。因为是绝对的 VIP 级别的听友，所以我希望我能收到的是小作文点歌卡。如果你只写三言两语的话，讲真，我大概不会帮你送出，因为那些用心的朋友更值得和更应该被看到。我刚才不是说老听友，如果好奇在聊天室中的年轻朋友他们在聊些什么，于是乎就有很多听友在那里留言，家里有个猴子先自报自己的身份，我是老年人。还有朋友说，年轻人大概都会在22点的时候出现，这是为什么呢？熊熊五道杠听友他给我们揭晓答案了。他说，丽，你不是去年就立下 flag 吗？今年会安排飞行嘉宾，终于在2021年的尾声到位了。哎，我今年不是在7月16号已经安排了苏醒吗？所以我今年应该是今天晚上和下周一都会有飞行嘉宾。给大家一点提示哈，你们也可以猜一下，今天晚上的11月飞行嘉宾，他是一个，又是一个双鱼男。哎，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是我冥冥中在呼唤着双鱼男，双鱼男，双鱼男吗？所以今天晚上是一位93年的双鱼男。 在旁边，我们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 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隐隐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我把你抱紧，若无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晚上九点，电台里传出《明明很爱你》，这一定就是点歌节目啦。当我一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回到从前，好像2021还没有到来一样。那时候的晚上九点钟，不就是在这里为你的家人、朋友、爱人传递一份祝福吗？你看，这位听友他此刻多浪漫，来自我们的三道杠听友纯真。他说晚上好，我和我的神秘君第一次开车回家，就在路上听广播，特别 PO 了一张照片。在这个聊天室当中，当你的级别达到三道杠的时候就可以发照片了，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希望早一点拥有的权利和福利。那我就把这首歌送给幸福的你们，不管是星期五的晚上，还是任何一个可以听到广播、听到音乐的晚上，我希望你都会有这种幸福，身边有一个他，感觉有力量。 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满脑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Girl，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相信。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意会，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 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再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再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声音。 我就想要有一艘 rocket 随时笑得立在那里，差距在你总是对我打击，我所没的情绪拉在家里，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跟我一起共同进退。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Oh way， 感受是分了合，合了分，情人总分分合合，他没有爱的深，就怪我们挖的更贵，我争吵好深，还有比谁付出的多，我们总是习惯着。I can let you go， I can let you know， 听过每一首。 好，暂停一下，我们转个身，第二十段继续周五的男左女右，别走 开。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小时计划。 我们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看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醒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威尔第通俗三部曲之一，世界十大上演频率最高歌剧，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会版《游吟诗人》，2021年11月27日至28日倾情巨献，致敬歌剧巨匠威尔第逝世120周年。音乐会版恢弘震撼，歌剧唱将璀璨云集，唱响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演绎永不褪色的命运史诗。详情请咨询6655000。 翠微24周年庆来啦！即日起至11月21日，翠微七店百货类大部分商品八折起，单店满百减20，再满千赠60。国际化妆品精品独享满赠优惠，并有店庆专享商品限时推出，快来选购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3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9号星期五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小时是我独自陪伴各位，大家一起为我们22点的飞行嘉宾暖场。刚才在聊天室中有很多朋友猜会是他吗，我只能告诉你答对了。 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落，便拥有也是曲折。 追光者在去年晚上9点钟的时候，在爱的更久点陪伴你的时候，也常常会与大家见面。所以今天呢，也来一个11月哈，也是天蝎尾声的大返场。愿追光者的熟悉的旋律和曾经触动过你的那些温暖的记忆，都会因这首歌的再次登场，让你回到了广播当中。这里是特别版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友韩丽，特别欢迎好久没有到我们节目打招呼的朋友，可以登录听听，也就是在 APP 找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聊天室当中呢，大家开始热议啊，男左女右的飞行嘉宾会是谁呢？哎，你说他们多逗啊，也不做片花，也不有任何的海报，就这样的非常非常不经意的来到我们的耳边。对啊，这不才是你熟悉的男左女右。我们一直好像都没有什么正事。到晚上，其实我希望每一位到来的歌手朋友都更像是 去了另一个朋友家做客，放松一点。这首歌充分地展示了陶喆的顽童啊，音乐顽童的那种非常厉害的一面。他可以在钢琴面前表现出他自如的音乐感觉，不管他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他所给我们呈现的音乐世界里的东西都是让人值得去不断地靠近去听去感受。这个世界充满着很多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也不完全一定要知道的事情，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八卦，各种各样的娱乐新闻。其实在音乐面前，这些东西真的没有那么重要。你可以透过他的声音，他的音乐，也许更希望他好，这是每个人都愿意给自己的偶像所增加的那部分光环。就像你们喜欢这档节目，喜欢我，喜欢叶谦，喜欢沉默，你希望我们是完美的，但是真的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世界中完美无瑕，一定都有一些和你一样的缺点，还有我们不愿意提及的一些灰色地带。这一切 如果真的影响你听节目的话，可能我们就真的打扰到你的生活了。真正聪明的人，是你真正的去直观的感受你想要的那一部分，剩下其他的就随他吧。就像下面这首歌，从2007年我们节目开播，也是他参加比赛结束，我开始和他做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苏醒对于男左女右来说，大家已经再熟悉不过了。今年我们的第一位飞行嘉宾就是苏醒，从7月到11月又过去4个月了。稍后在22点钟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来今年的第二位飞行嘉宾，他是一位1993年同样也是通过比赛走进歌坛的28岁双鱼男。 你对我说 Tell me why，下来，安静的存在，有太多太多专属的悲哀。欲言又止的现在，呼吸着尘埃，有太多太多自信被掩埋。梦里幻想你说的简单的未来，分开只是我一错再错后的对白。选择不爱，当你对我说 Tell me why。就算变回陌生，不用在意。对你说最后一次告白，回到原地。是爱让我承受太多，害怕会犯错，想太多。离开你是最好选择。 苏醒演唱的《怕爱》，这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刚才有朋友说，对，今天晚上是苏醒，不好意思，他今年37了。时间啊，记得我今年生日的时候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呢苏醒给我的留言就是真的很感慨，我一定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从2007年到今天，一晃也过去了14年。他说，认识你的时候，你比我现在 还年轻七岁，时光啊。对啊，他都已经37岁了。今天晚上的飞行嘉宾是一个没有到30岁的歌手，显然把他排除在外了。答案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聊天室中知道了，因为他是刚刚发行的生命中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如果听过的朋友，也欢迎你稍后在22点钟的时候过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当然，其实更多的是我们来一起啊，来考验一下，和向这个人力资源啊，这个面试一下，这位双鱼男他适不适合做男左女右的常驻嘉宾，或者说我们通过一晚上来了解一下，一个会唱歌的人他如果做一个电台的 DJ 会是怎样呢？答案都会在22点的时候揭晓。既然今天晚上到来的男左又是双鱼，我们现在又在水象天蝎的这个月份里，我们去海里吧。 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你要拆散他们呢？上天啊，你千万不要偷偷告诉他，在无数夜深人静的夜晚，有个人在想他。以后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他，我不在他身旁你不能欺负他，别再让人走进他心里，最后却又离开他，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都看笑话，明知我还没能力保护他，让我们相遇啊。上天啊，他最近是否不再失眠了？愿世间温情化作一缕风，代替我拥抱他。以后的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你为我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这歌，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情郎，你在何方？眼看天亮，我要美丽的衣裳，为你今天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情郎，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要你，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歌，也要和我们一起结束第二十段的男左女右。那今天晚上我们第三十段的飞行嘉宾，他已经在直播间外面候场了。到底这位神秘嘉宾会是谁呢？我们的飞行嘉宾究竟能不能在深夜电台里担当男嘉宾的这个角色？稍后都会为你揭晓，也欢迎大家到聊天室当中为我们的飞行嘉宾助力。一会儿见喽。 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泛起涟漪。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谁让我措手不及，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地致命地将着我红心，我跟谁变得亲密，谁逐渐离我远去，华丽演出共享盛举，唯有你的背影，有情可传却留下刻骨铭心的回忆。

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0205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9号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刚刚和听友们介绍了，今天晚上我们会有一位飞行嘉宾，他是谁呢？他演唱了下面这首歌中的一句。也就是说，在2个月之前，在北京乐广播的月光音乐会的现场，他其实也来了。让我们先重温一下这首非常好听的城里的月光，稍后为大家揭晓今天的飞行嘉宾。如果你猜到的话，也欢迎你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告诉我吧。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机会不散。 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端， 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哪怕不能朝夕相伴。 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 记得2个月前，就是农历2个月前，在这个直播间里，我和这位男左啊，现在我们叫飞行男左，曾经说过，哎，有机会的话，希望你来我们电台。没有想到，2个月之后，这件事情真的成型了。Hello， 这位男左。 Hello， 我应该怎么称呼呢？老师，女右，女右你好。 刚才在这首歌当中，哪一句是你唱的？ 歌的第三句是我唱的。歌词是“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人分两段。” 怎么样，各位听友，这个声音可不可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揭晓答案，今天晚上的飞行嘉宾也是男左女右2021的第二位飞行嘉宾，就是93年的耿思翰。 Hello， 来给点掌声，给点掌声。 Hello， 男左女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耿思翰。希望我的声音可以有一点点的磁性，在这个晚上跟大家聊一聊天。 哇，以前上学的时候听过广播吗？ 我太喜欢听广播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每天听广播，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徐州人呢、我们那个地方只能搜到江苏的广播，还有徐州的广播。我记得那个节目的名字记得很清楚，叫做《今夜我说》。 今夜我说， 对，就是今夜我说，对，是也是一个女主持，然后她每一次。下播的时候都会播一首歌，叫杨乃文的歌《祝我幸福》。 哇，你看这个广播的记忆哈，我们以为， 很容易就被覆盖了，但实际上它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 是的， 就直到今天你已经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之后，你是不是也挺渴望你的专辑的歌能在你当年爱过的节目当中播出来？ 一定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老派的人，虽然我93年，但是我觉得我特别像80后。 但那档节目还在你们那边的电台里吗？ 我觉得可能应该不在了吧，因为当时他就有说，好像说其实收听率不是特别好，然后可能过 在节目里说收听率不是很好。 对，好，是个很深的深夜聊天节目，大概两三就凌晨的时候的一个聊天节目，而且不是，我也不太懂了。其实我记得他有说过，说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什么，但是我真的记得很深刻，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听那个节目， 真的非常感动哈。原来我们做电台的全国各地的同行哈，都有过可能被收听率啊、占有率啊、各种 KPI 折磨的时刻。但尽管这样，希望自己在深夜里陪伴收音机那一端的听友的心，我们这种爱还一直都在。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已经存在了14年了，一定要傲娇的说一下，欢迎主赞，也欢迎听过广播的人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今天呢，也很高兴哈，听说你发了全新的专辑。 是的，我上个月刚刚发布了我的全新的专辑，叫做躯壳人生。 那今天这个造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其实从上一次见到你，这是第二次见到你，我记得上一次你打扮得很成熟，就是还挺硬汉的。今天为什么这个造型？他今天穿了一个背带裤你是觉得晚上上节目要放松一下？ 现实的原因就是刚刚可能在 显小 不因为一个小时之前就是我们刚结束了另外一个工作，然后我就直接就来了。对，然后我觉得也挺好的，今天就走那种可爱路线。对，我很难得走可爱路线，但我觉得可能应该我应该还行吧，这样子。 因为双鱼是可以的，双鱼是可以做到两面的，就 是 你看又可以成熟，然后又可以想这个男孩就男孩，想男人就男人。就像你这张专辑当中，我听了应该是单曲循环了很多遍的一首歌，可以说这张专辑当中还不到一个月嘛哈，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是这首歌，因为它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很容易让我们因为这个歌名想起很多，尤其在我这个年纪啊，一边年轻一边老去。 我不够努力，你还是给予我幸运，好像有些挥之不去的焦虑，一次次直面命运，有那些经历我也好活在故事里，无论你遗失在哪里，我都会这样要求自己，不慌不忙不嫌不轻，我要和你一边是一边寻，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是想要做却来不及，或许是我想逃避，然而我发现他们明明可以来得及，无论你攀升到哪里，我都会这样搀扶着你，无时无刻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 去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怎么样，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朋友，我要介绍一下演唱者。此时此刻就坐在北京乐广播的直播间，他是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飞行嘉宾耿思涵。 Hello， 男左女右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耿思涵。 第二遍亮相了我发现耿思涵就是你的音乐风格里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很有故事，但是年龄上其实你还不到30岁。 是的， 但出道已经有7年了。 对，就今年真的是我出道第7年，马上快第8年了，应该啊，对，7年多了。对， 这七年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脑海中立刻弹幕出的那个词是什么？ 就是浮浮沉沉吧，我觉得。 浮浮沉沉。 嗯。 浮的部分，在上面的部分，是指你在比赛当中得到的那些肯定吗？ 对，其实也比过一些比赛，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成绩，然后也可能就也很幸运，很多朋友可能会认识我或者听过我的歌。 链接一下，2014年《中国好声音》第三季汪峰组4强，全国16强。2017年《天籁之战》第二季总决赛冠军。 谢谢。 对，这些标签其实它很重要。尽管我知道，其实所有的比赛型的选手，他最终都想去标签化。 对，是。 对，因为我们之前也有一些选秀的歌手啊，他们都想去标签化，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它多年之后，它会让你再回忆起来的时候，你会感激它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就是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踏板的话，你可能不能到更高更远的地方去。 您说的特别好，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回归到这张专辑，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选秀歌手或者作为一个现场型的歌手也好，其实我现在的目标可能更加的会偏向于做一个唱片型的歌手，就我希望我的歌可以耐听，就而不是说那种大家只是看哎呀好厉害，好强什么， 他好能唱啊，他声音好高啊， 对对对，就是您说的这种 他好豪放啊， 对。 哎，但是耿子涵，你生活里也是这样说话吗？就是跟朋友也都是比较就是深沉的，不是那种快言快语的吗？ 对，是的，就我其实是特别内向的一个人，不太就是除了比较熟的可能话会多一点，然后其实平时我就几乎不说话，然后也挺喜欢一个人独处的。对， 这属于双鱼喜欢就是我们说很闷的那一面吗？ 对，我觉得算是吧，双鱼就是一个，我特别双鱼座，我觉得简直因为我身边还蛮多双鱼座的朋友的，就我觉得双鱼座都是那几个共通点都太明显了。 我身边简直就是被双鱼包围哎，但是因为年龄所致吧，我是觉得双鱼座艺术是有天分的，就是绝对是在这个圈里啊，他天生有这个气质在里面，但是你们的脆弱以及很多时候的犹豫也是我觉得我们天蝎啊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小双鱼 哇，您是天蝎座、 就是、 双鱼的克星。 不，我们应该是做朋友，就是融合部分很强的，就比较秒懂的那一部分。 嗯， 今天呢，我说请耿斯汉来当我们的这个飞行嘉宾，也是希望大家就是了解一下，在90后啊，现在我们的新生歌手，就是我们很看好的一些朋友，这也是我们台这个 Listen to One 啊 ，Listen 21里面我们非常看好的耿斯汉。今天呢，他也是带来了他的全新专辑《躯壳人生》。其实说实话，作为人生的第一张个人首张专辑，你觉得这个名字吉利和喜庆吗？ 就是可能不是那么的阳光吧。 是你自己起的还是唱片公司给你的意见？ 其实是因为我们专辑里收到的第一首歌其实就是《躯壳人生》。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对那首歌特别特别的喜欢，就简直是我觉得太好听了那首歌。然后我一下就觉得这个也许就是我那首歌里描写的很多场景应该是我们都市人的一些生活的写照吧。就是对这首歌也很多描写的场景，对杯盘狼藉，然后杯盘狼藉的盛况久违了，知心朋友还是那几个。对，我觉得应该都是我们生活里的写照吧。 来听听同名专辑的歌曲《躯壳人生》。 背叛狼藉的盛况就为了知心朋友还是那几个，见面聊着空洞故事笑梗或是幻想的人生，耳边传来不自然的回声，空荡的房间只剩我醒着。关于生存，我没有天分，擅长和极端的寂寞苦恨，安心待在同温层，仍然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躯壳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就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海的地带，你会不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行尸走肉躯壳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中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爱的地带，我想你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牵着我惯了心事没有人懂得，热闹的节日总是一个人，保持自尊幸福不可多得，和常人理解的世界分割，像是躯壳的人生。 在聊天室里有很多听友就给出两个字，好听。 谢谢，谢谢大家。 你在电台里听到自己的这个歌曲的感受，是不是和你在家里面就第一次听到它，听到成品的时候还不太一样？ 嗯，太不一样了。就是我这两天其实接受很多访问啊，就是可能新专辑有关的，然后我一直都说，我说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堵车的时候，或者是赶地铁回家，或者刚回到家准备发一会儿呆的时候，然后打开收音机，突然我的歌在这儿冒出来，一边年轻一边老去，或者躯壳人生或者什么的，我希望大家可以在那五分钟内可以静下来。 我有一种感觉，就这张专辑的所有的歌曲啊，应该是男歌迷会喜欢的比女歌迷更多， 因为它有很多共鸣感的东西，就是我听下来以后就觉得男人的不管是在这个职场当中或者是在情感世界里有很多内心的东西， 嗯， 被你一股脑的给挖出来了，这个就叫做共情和共鸣感，就是他音乐能够达到的最好的一种与彼此之间的牵连的东西。 是的。 哎，那我想知道的就是这张专辑哈，就是当你全部都拿到手里的时候，你给自己的这种状态，你觉得我还可以更好吗？还是说你已经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制作专辑当中，你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展现在专辑当中了？ 我内心有一点点不愿意承认，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是我一个不能说最好，但是也至少是95分以上水平的专辑了。 就是整体的感觉都很满意。 对，就是概念啊，各方面每一首歌的用心程度，然后每一首歌我也有一些小心思，我觉得可能我现在的能力就是这样子。对， 对，我其实听下来以后也觉得挺为你感到开心的，因为个人专辑的第一张，我们常常说第一张专辑基本上就是说它一个像歌坛踏出第一步，可以说是一个自己的风格还没有完全确定。 嗯， 但是你从比赛到现在到这张专辑，可以说已经是让大家感受到你风格已经有点稳定下来了。 是的。嗯，我还是想当唱片歌手，就是真的是大家可以听我，因为我小时候就听那些最华语黄金年代的唱片歌手，那我那个小时候什么周杰伦啊、林俊杰那些我全部买一遍，从头到尾每一张，对，我都记得每一张专辑的名字叫什么，然后我就想当那样的歌手。 哎，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你听周杰伦，可是你没有翻唱过周杰伦的歌，相反你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你当初唱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哎，这都是我们70后听的歌啊。 我太爱这首歌了，我的吉他上的签名就是赵传老师。 那今天会在现场给我们弹吉他吗？ 可以的，没问题。 好啊，那我们下一个时段 OK 约好了，一会儿见喽。 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剃刀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生涯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每一个早晨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狂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一不被了解的里，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白天暗淡，夜晚不休，那就是 像山巨头。 情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有音乐和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醉。 很多朋友是从2015年的这首歌认识了你，应该是加深了对你的印象。 嗯，这个歌我因为我很喜欢赵传老师，就是他所有的歌我都喜欢啊，除了这一首之外，这首可能大家最熟悉的还有一些我终于失去了你啊，还有像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都是大家熟悉的，还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我也很喜欢， 比如说 有个傻瓜爱过你， 那首歌也很红， 也很红 当年 是吗？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听，就是我那个年代嘛，就是赵传的歌。嗯、我在想，你有没有会说到我们70后？还有一些，是的，当初应该爱你 啊，对对是。 还有一首就是很柔情的歌曲，唱不完的情，唱不完的爱 啊。这首我确实是没听过， 对，特别老，因为这都是我们70后嘛。 嗯， 所以你在年轻的歌手当中翻唱赵传的歌，足以见得就是摇滚气质哈，还有这种声音当中的爆发力非常的强。 嗯， 好吧，这个时间终于我们要转身了，然后也给耿斯汉一点时间去拿起吉他啊。我们下半时段回来以后，来听今天我们的飞行嘉宾耿斯汉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一段吉他，还有他会唱什么歌呢？这一切都会在稍后揭晓，一会儿回来吧。 青春的声音是冬奥赛场上的助威热浪， 我们是冬奥场馆播报员， 赛场解说带您看懂比赛。成绩播报让您热情欢呼。 女子团体追逐项目世界纪录为2:50.76，全国 四队完成超越，再次回到领华位置。 最后一圈，加油加油！ 青春的臂膀为冬奥赛场保驾护航， 成绩单我来送， 场馆清洁我来做， 需要翻译来找我， 座位在哪儿请问我， 颁奖仪式看我的。 青春的身影谱写出冬奥赛场的风华正茂，青春正当年，冬奥展风采，一起来吧，年轻人！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9号星期五晚上第4时段的男左女右， 我是女优韩丽，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飞行嘉宾。 Hello，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很开心可以做客到男足女优。 好，耿斯汉好。耿斯汉呢，他今年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音乐专辑《躯壳人生》。今天呢，也是忙了一天以后呢，来到我们男足女优担当飞行嘉宾。他呢是非常有诚意的，不仅人来了，琴也来了。因为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固定的男左啊，他也是一个音乐人，当然他年纪比较大了，他也爱弹吉他，所以每个晚上他也会给我们弹吉他。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特别有请一下耿斯汉给我们弹吉他。所以在弹之前呢，我要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弹的之前的一个固有的环节，耿斯汉是南京人？ 对，我是南京人。 在南京哪个区？ 我是南京建业区。 建业区， 对。 好，下面我们欢迎南京建业区的耿斯汉为我们带来一首在他新专辑当中刚刚我们也听过的《一边年轻一边老去》。 嘿嘿嘿，曾以为我拥有了很多东西，直到我遇见了你。我不够努力，你还是给予我幸运。好像有些挥之不去的焦虑，一次次直面命运。有那些经历，我也好活在故事里。无论你已是在哪里，我都会这样要求自己，不慌不忙，不嫌不弃。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觅，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我没听够啊，非常棒，非常棒啊，而且很深情，也很有耳福哈，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感受到专辑当中的一首，边弹边唱。这个在我们直播间，因为那个老嘉宾他都唱英文歌，这还是今天晚上第一次出现中文歌曲，很好听，而且是这张专辑啊，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大家呢在直播间在这个聊天室当中也表达了非常喜欢给你鼓掌。 谢谢， 还有一些你的歌迷朋友说喜欢了你七年。 谢谢 这张专辑，真的我听完以后我就有一种感觉，耿斯还有一种我觉得是憋了一股劲儿，整张专辑的每一首歌你似乎都想把你压抑在心里的很多东西要爆发出来一样。 就是被你发现了。 哎，你可以把吉他先放下，还是你说你要再弹奏一曲？ 我等一下， 一会儿哈，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对， 就刚刚听你安静的在弹吉他的时候，还有你在唱歌的那个状态里的时候，都感觉这七年确实在你的刚才那个浮浮沉沉的词汇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画面。那此刻你最想分享哪个画面？就这七年当中， 我觉得可能今年的这十个月让我明白了挺多事情的。因为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因为健身，就是去年十二月在北京，当时不小心，然后健身我就把跟腱拉断了，跟腱断裂，然后基本上今年的前三个月两三个月，然后我就一直在徐州的家里躺着 养伤。 对，没办法，那脚就要被 吊起来 然后对，然后每天我父母就那个 推着我，就推着轮椅带我出去散步，然后就像刚才那个一边年轻一边老去里面的写的。 哦，原来是这样的一种你有感触的。 对，因为之前都是我陪我父母或者陪我姥姥，我姥姥90多岁了。然后现在就是我姥姥可能在后面跟着，然后我爸爸妈妈推着我，就歌词里不是写吗，无论你蹒跚到哪里，我都会这样搀扶着你， 就是浓浓的亲情的画面。 对，就可能我觉得陪伴真的是最重要的吧。就是我这张专辑其实后面我明白这张专辑是想让我放手。 对， 就是想让我放开一些东西，不要再去把他们抓得太紧，然后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身边一些真正爱我的人。或者是 对，听完耿斯汉说这句话啊，这些话，我特别想把专辑当中有一首叫《归零》的歌曲哈，给大家这个放出来，也特别的应时应景。但是我考虑再三没有带出来，是因为他这首歌当中有一段爆发式的，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歌手在歌里面，就是他唱重复，你就好像觉得这个 CD 他已经卡住了一样，就不停的在重复。 对， 你给大家唱两句吧。就是 就放我，就是放我走， 放我走， 一直在重复放我走。 对，就是不停的放我走。我就感觉你的内心世界里曾经有一段时光，可能你真的觉得被禁锢了，然后有一些不快乐的东西，但是人生就最好的一面就是你不断的跟自己和解，同时用智慧来打开一些结，从而你得到了一种新生。 是的，您刚才有一句话特别让我特别就是提醒我，您说就是您刚才说我应该自信一点，然后您说 就是我们关上话筒在聊的。 对对，您说我应该自信一点，你说自信也是谦逊的一种表现嘛。我觉得就是对，就我觉得特别棒。 对，因为其实作为一个新人啊，我耿斯汉他的我觉得其实已经有了很多的对你而言的肯定，你应该是更加的让别人，我觉得起码在这个年龄段当中能够有这样一张完整的10首歌的个人专辑的歌手，我觉得在全中国不是很多，而且制作之精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整个制作的团队哈，我觉得是非常有水准的，包括还有很多前辈来和你共同演唱，就像下面这首歌周慧敖博，这是你和柯敏勋带来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如果有天你离我而去，我不会没了自己，曾与你活过的生命与你共存才有意义，所以不要浪费我的真心，因为那是最纯粹的感情。 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 欠了你，必须爱你。 像是两个人共同翻开了一本回忆的相册，然后在里面看到了许多场景啊，感慨着我把我的青春给你。这首歌在专辑当中，因为专辑里面有好几首啊和大家合作的歌曲， 嗯， 然后在之前我们也播放过你和周慧演唱的那首歌， 嗯， 也很好听。然后刚刚这一版呢，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第一次听到啊，是来自柯敏勋和耿斯汉共同演唱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然后我们就在你不同的这个合唱的版本当中，感受到了一个特点，就是耿斯汉的声音非常适合对唱。 谢谢，就是我觉得我托底，我是托 对打底， 我是托底的一把好手，对。 对，你可以把这个就像我们说做一幅画一样哈，有个底色的时候，哎，这个底色是很重要的。然后你会听到这个女歌手她的音色当中的那些娇美的东西，哎，会因为这个底色，会让我们听上去这个两个人的配合更舒服。 嗯，我觉得男人就应该做地做山啊，就是平稳的平稳的就好，对。 说来也快30岁了， 对，是 能在30岁之前有了自己的第一张音乐专辑， 嗯， 是不是也是挺骄傲的一件事情？ 骄傲，我觉得也谈不上骄傲，但至少我觉得对自己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吧。对，我觉得其实是也很开心，当然肯定很开心，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啊，就是觉得啊，一件事情做完了，对， 嗯，就是你有。作为一个歌手的身份，就像交了一个作业哈，一个很重要的作业， 是的， 完成了， 嗯。 然后你目前为止啊，这个是10月15号发行的， 对，是。 到现在一个月满月了，嗯，你听到的对于这张专辑，你觉得印象最深的评论，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啊，嗯，不错。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当时听完之后，就是发完之后，我的录音师，就是我专辑里的录音师，其实有写一个朋友圈。 Oh, 我觉得对他写给我的，就是他也没有专门发给我，他只是发朋友圈，他说这可能是一张跟当下流行音乐市场或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专辑，但是他却是大家安静的时候最需要的声音。就是他 我来理解这个格格不入，是因为里面没有太多的电子，没有太多就是听上去很花里胡哨的那种编曲啊， 很有律动的东西。 对对对，就是现在流行的电子啊，流行的那种 rap 啊，那些 嗯， 我们说年轻人更喜欢的东西 是 似乎没有，但是呢他却很耿斯汉。 嗯，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对，就符合你的这个双鱼的气质，嗯，就是喜欢走心的一些东西 是， 嗯，然后我想把下面这首歌带给你，这是我听完你整张专辑以后脑海中生成的另外一个歌手演唱的歌，叫《幸存者》。林俊杰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所表达的就是，在这个时代里啊，每个人有梦想的人还能够坚持梦想，其实都是幸存者。 台词对半折，可这时候算什么？而心凉如薄荷，脆弱如蛋壳，则消失在这一刻。背着梦的幸存者，经过现实的拉扯。 刻赢得了拔河，里面还剩几毫克，背负上的幸存者，争夺着有限名额，可留下的有几个。苦涩忐忑坎坷，等着赢得起色，不要想悄悄的愈合，命运别招惹，曾想出尔反尔奈何，我血眼还隐忧在耳，对对自己比别人对我严格，有苦涩忐忑坎坷，忍着赢了起色，我是否赚取了资格可以来到这，生还不为巧合，我问明霞儿，只是为了得到爱的人认可。 对，坚持你的梦想，为了你爱的人对你的认可啊，就像我相信从这七年当中啊，你一定有很多支持你的歌迷朋友还有家人朋友，他们希望你在歌坛继续走下去，就像你的梦想继续做唱片歌手，出一张两张三张更多更多的。 谢谢，哎呀好感动，真的有点感动，不是装的。 这张专辑如果还没有听过的朋友呢，也希望大家有空啊可以去网上啊，因为我看到了全部都是免费的。 嗯，免费的哦。 对，这是姿态上我觉得还是一个新人啊，不管出道多少年，第一张唱片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新人看。 嗯， 然后你才能不断的听到各种声音，然后你才有更多进步啊或者是成长的这个空间。今天我们说本来想啊作为一个飞行嘉宾啊，想跟你聊点音乐以外的事情，但我发现从和你交流的前几分钟开始，我觉得耿思翰不是一个能够除了音乐以外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能聊很多的人，你还是更愿意聊音乐。 对，是，就是如果您愿意跟我聊，我应该也可以跟您聊。 难道我会说，哎，那平常你日常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在这个歌坛的这七年啊，你是如何进行自己的这个情绪管控啊，或者说你如何的在你的这个造型上啊，还有这个身边的生活的这个平衡度上，其实我们也可以问出很多比较细碎的问题，也很有趣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作为第一张专辑亮相的你，我更希望正在听节目的听友朋友记住，他是一个歌手。 谢谢 啊，他是一个有了自己的唱片的歌手。 终于有唱片了。 对，这个就我，因为我有一些歌手朋友们啊，他们也是非常看重自己的这个第一张专辑啊，当时就是不管他现在有了什么其他的工作，为了生存，但是他内心里还是有一股劲儿，我还是要做唱片，做歌。 做歌我觉得是一辈子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觉得可能也许做歌手或者是做艺人并不一定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做歌一定是，做音乐或者是音乐一定是一辈子的事情。对。 你要是如果晚上不来做电台节目，那你会是一个早睡族吗？ 一定不会的。 我本来想把这个问题当作，如果作为一个飞行嘉宾，像我们这种深夜节目，今年我们是在晚上9点到11点，而以前我们的播出时间是晚上10点到12点，更早之前是晚上的11点半到凌晨1点。 哇， 就他的成长过程这14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想说，那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熬夜族？夜猫子。 对，夜猫子。 通常几点钟睡觉？ 基本上的话3点到4点之间吧。 3点到4点？ 对，差不多是这个时间。 就是不工作的话，在家里自己忙东忙西也是到3点4点。 对对，是，就是忙东忙西。然后我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就会看电影。然后对，因为我看完电影之后其实会通常会有很多感想，然后就看能不能写一点东西。 3点到4点，那第二天就 在起床的时候就下午了？ 啊，没有，11点吧，差不多。 啊，那你这个睡眠时间挺短的。 啊，没有，7-8个小时应该也够了。 哦哟，音乐人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也是要提醒哈，确实你长期的这么晚啊，可能对身体啊，或者是对情绪会有一些影响，就尽量的1-2点钟睡吧。 我尽量改变一下， 就是慢慢的调整。 我知道可能不太好，我再改。 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没关系啊，我反正第二天能补回来。 嗯， 就是脑子中有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像你过了3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之前欠下的老天都会来找你，就是问天饶过谁啊。所以很多道理就是越早一点知道，哎，你可能相对来说被影响的或日后哈来找的部分就少一点。哎，看一下时间已经22:52了， 嗯， 就是今天晚上只能放一首歌了。 今天好吧，今天只能放一首歌了。 对，然后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专辑中的最后一首歌来作为今天晚上的收工歌曲。哎，我就很好奇，这首歌又是一首像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一样巨老无比的歌， 是 的翻唱。 嗯， 是你的主意还是公司工作人员给你的设计？ 其实公司给我一个提醒，就问我愿不愿意翻一个老歌，我说可以啊。我说他们问我跟往事干杯如何，我说我太熟了，姜育恒的所有歌，应该不能说所有吧，就是有一些歌，就是女人的选择啊，别让我一个人醉啊，什么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对，我都 啊，不，那是童安格的。 那是童安格。对， 那你如何又想到把他就是叫来自己小伙伴，因为这首歌是你跟朋友一起合作的。 对， 中间还加了 rap。 嗯， 就是这个设计也是你想的还是？ 是我自己想的，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我自己。我觉得这首歌我们既要有致敬的部分也要有新的东西，它毕竟叫跟往事干杯2021嘛。 好，我们来先听一段啊。 有的哭有的脸，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也许那眼角还有泪，现在 的翻唱跟往事干杯。哎呀，就有一种啊，这张专辑全部都录完了，大家也干一杯哈。 对，大家好好放松一下，真的是，然后回望一下之前2021年，今年也快到年底了， 是， 然后回望一下今年做了什么，然后大概想一想就行了，也别深想，然后让它过去就好了。 嗯，跟往事干杯啊，也是一个华丽的转身，也是一个成功的成熟的覆盖。不管过往时光里发生了些什么，我们都用我们的努力啊，用我们新的成绩来让它一点点的放下和忘记。今天要感谢一下我们的飞行嘉宾耿思翰，我们的双鱼男，谢谢你带着新专辑来到男左女右。 谢谢，谢谢男左女右，谢谢大家今天晚上愿意听我的歌，听我说话，谢谢。 很多聊天室的小伙伴说你的声音很好听，看来是做飞行嘉宾的话在音色这一块是过了。还有吉他也过了。究竟能不能以后常常会来我们男左女右呢，这也要看，因为他毕竟在南京，对吧？ 对，我还挺想当个 DJ 的，是我的梦想之一 啊。是吗？ 真的真的。 好啊，那我们看有机会的话哈。 好的好的， 耿思翰再次回到我们直播间。今天晚上谢谢大家的收听。聊天室中呢，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没有办法更多的互动，但是有很多小伙伴也提醒你要注意身体，不要那么晚睡哦。 谢谢谢谢，我会注意的。 祝各位都有美好的人生，跟往事干杯。晚安。 晚安。 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